厄泽特尔先知书第27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应唱哀歌，凭吊提洛，像位于海口同许多岛屿及人民通商的提洛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提洛，你曾说过，我是一只完美华丽的船，你的领域深入海心，你的建筑者造成了你的豪华，他们用瑟尼尔的松柏制造了你的舷板，以黎巴嫩的香柏做了你的围墙，以巴桑的橡木做了你的橹桨，用由基廷岛运来的松柏做了嵌有象牙的甲板，用埃及的绣花麻布做了你的帆幔，做了你的旗帜，用厄利沙岛的紫色与红色的布做了你的船篷。七东和阿尔瓦德的居民给你摇橹，泽莫尔的技工在你那里做你的舵手，格巴尔的长老和技工在你那里修理你的漏洞，一切航海的船只和海员都到你那里交易货物，波斯、路丁和普特人在你队伍中做你的军人，他们将盾牌和铜盔悬在你中间，增加你的光彩。阿尔瓦德和赫勒克子民围绕在你的城墙上，加马德人在你的角楼中，他们把自己的盾挂在四周的城墙上，使你的华丽更为圆满。塔尔史士因你的财帛丰富做你的客商，以银、铁、锡、铅来与你交易。亚汪、图巴尔、莫舍克和你通商，以人口和铜器与你交易货物。由托加尔马地方，有人以马、战马、骡子来交换货物。德丹人也和你通商，许多岛民做你手下的商人，以象牙角和乌木做送给你的贡物。阿兰人因你的出品多，也做你的客商，以紫宝石、红布、刺绣、细麻、珊瑚和红玛瑙与你交换货物。犹大和以色列地也和你通商，以米尼特谷、蜡、蜜、油和香料与你交易货物。大马士革因你出产多，财帛丰富，也做你的客商，以赫尔蓬酒和扎哈尔羊毛与你交易。此外，丹、亚汪和乌扎尔也与你交易，以钢铁、肉桂和香菖蒲交换你的货物。德丹以骑马的坐垫和你交易，阿拉伯和科达尔的一切酋长也做你手下的商人，以羔羊、山羊和公羊与你交换货品。舍巴和拉阿玛的买卖人也做你的顾客， 以各种上等的香料、各种宝石和黄金和你交换货品。哈郎、加乃、厄登和舍巴的商人、亚述和一切马代人也与你通商，他们在你的商场上以华丽的衣服、朱色的外氅、刺绣、花毯、编织的结实绳索与你交易。他而使事船只代运你的货物。你在海上满了债，极其沉重，你的桨夫将你划到汪洋大海，东风将你在海中吹毁。你的财帛、商品、货物、你的水手、舵手、船工同你交易的商人，在你中间的一切战士，以及在你中间所有的民众，都在你沉没之日溺死海中。海岸都因你舵手的狂叫声而震动，所有摇橹的人、水手和航海的舵手都要离船登岸，狂呼呐喊，哀悼你。在头上撒灰，辗转于尘埃之中，并且为你而剃光了头，穿上苦衣，痛心哭泣，悲痛哀悼你。他们在痛苦中向你唱哀歌，追到你说，有谁相似沉没于海中的提洛？你的货品由海中运出时，曾使许多民族满足，以你大量的财帛和货物，使陆地上的列王丰富。现今你沉入海中，落在海底，你的财物和所有的人都随着你而沉没了。群岛所有的居民都为你而惊骇，那里的列王都极为颤栗，面带忧色。各国的商人都要嗤笑你，已经成了恐怖的对象，且永远不复存在。